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，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13号在南浦市江西区青山里举行了庆祝集会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农业劳动者同盟和有关部门干部、农业劳动者、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参加。